寄给蛤蟆的信。一只蛤蟆坐在门口，青蛙走过来说：蛤蟆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你好像在发愁嘛。蛤蟆说：是呀，每次我站在信箱旁边等我的信，总是很难过。青蛙问：那为什么呢？蛤蟆说：我从来没有等到过一封信，我的信箱里总是空空的。青蛙和蛤蟆一起坐在门口，他们都很难过。青蛙说：我要回家了，蛤蟆，我有点事儿要做。青蛙一到家，马上写了一封信，装进信封。信封上写着：蛤蟆收。青蛙跑出屋子，刚好碰见一只蜗牛，就对它说：蜗牛，请你把这封信送到蛤蟆家，放到他的信箱里去好吗？ 行， 蜗牛说：我这就去。于是青蛙马上跑到蛤蟆家，蛤蟆正躺在床上睡午觉。青蛙说：蛤蟆，该起床了，快去等信吧。 不， 蛤蟆伸个懒腰说： 不会有我的信，我不去等了。 青蛙往窗外看了看蛤蟆的信箱，对蛤蟆说： 会有的，会有人给你写信的。 不，不，不会有的， 蛤蟆说。青蛙又看看窗外，蜗牛还没有到，他回头又对蛤蟆说： 蛤蟆，今天一定会有人来这儿，来给你送信。 别骗我了， 蛤蟆还是不相信。 从前没有人给我送过信，今天也不会有人来给我送信。 青蛙又朝窗外看看，蜗牛还是没到。蛤蟆问： 青蛙，你为什么老往窗外看？ 青蛙说：我在等信呢。蛤蟆说： 别看了，不会有信的。 青蛙说：嗯，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，告诉你吧，是我给你寄了一封信。 你写些什么？ 蛤蟆听了很高兴。青蛙说： 我写着，亲爱的蛤蟆，我有你做我的好朋友，真是幸福。 你的好朋友青蛙。蛤蟆跳起来，拍着手说： 哦，那是一封多么好的信啊。 于是青蛙和蛤蟆一起坐在门口等信，他们都非常快乐。等呀等啊，等了整整四天，蜗牛才到了蛤蟆家，带来了青蛙给蛤蟆的信。蛤蟆读着信，笑得合不拢嘴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